你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和这个女的有什么深仇大恨？ 灰白的面孔突然皱起了许多皱纹，就像是干涸皲裂的土地。他的眼窝中开始流出血红的泪水，滴落在周玲素白的衣服上，显得非常扎眼。远的嘴里发出呜咽的啼哭声，他在痛哭，就像是塑料被撕拉的声音。 这个问题，你可以去问他。 皲裂的皮肤混合着血红的泪水掉落在周玲的身上，他已经没有动静了，除了起伏的胸口还能告诉他们他依然有气，但是撑不了多久。那一张血肉模糊的脸继续说， 我就是他嘴里那个没心理素质的女人。呸，他才没素质，他全家都没素质。他知道他根本不配和我争，所以那天晚上，当那些流氓欺负我的时候，他没有去求救，而是躲在角落里，看着我被那群畜生强暴。你们说，他还算是个人吗？ 此时四周的头发狠狠地缠绕在周玲的身上，就像是许多条巨蟒。他们听到了周玲的身体发出骨骼断裂的声音，脸看向安宗和白毅，就像是在控诉一般。他疯狂地摇动着周围的头发，他看不到周玲，但是他却控制着他。 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人，天天就知道拍马屁，阿谀奉承，恨不得为了成个角儿就去舔那些老太婆的血。没错，我是想要那个角色，但我是光明正大争取，他算什么东西，竟然用那些流氓欺负我的事来要挟我，最后把我逼得走投无路，只有去死。好，我死了我也要带他走，他得和我一起死。 两人都满头的冷汗，没有想到事情竟然是这样。这张脸的口气越来越急躁，他越是回想和控诉，就越是觉得周玲该死，那些头发也勒得越紧。再这样下去，周玲肯定会死。白夜紧紧地攥着拳头，他冷冷地说， 所以你就用你的头发做成了发咒，用自己的怨气来诅咒周玲。 也又扭曲地转向他们，他看了他们一会儿，阴冷地笑出声。他像是回忆起自己的杰作一般说道， 没错，反正我是没脸活下去了，但是我不能便宜了这个戒指。我在我死前的晚上把头发全都拔下来，连皮带肉连着我的恨一起送给了他，而这个蠢货居然也没有怀疑，就这么收下来了。 说完脸开始扭曲起来，他越说语气越鄙视，口气越疯狂。而周玲的头上突然出现了很多血，安宗的头发上也开始流下血来，血流到他眼睛里，疼得他直流泪。说着脸突然疯了似的大笑，他一边笑一边流出血泪，他看着他们的眼神又大声笑起来说， 你们觉得我很难看吧，没关系，很快这个女人会比我还丑，我怎么样我就让她比我更惨100倍。 安宗已经被吓到说不出半句话了，只有拉着白毅低声对他说道， 那怎么办，跑还是留啊，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？ 白毅抿着嘴巴没有回答，他看着周玲拧着眉头，于是踏着头发走进了脸。见他要靠近那怪物，安宗想要拉住他，但是因为实在没有力气根本拉不住。 莲此时警惕地看着白毅靠近，恶狠狠地盯着他。白毅眼神冷峻地问道， 你确定这样做值得吗？无法轮回转世，只能永远地做一个发鬼。 脸被问得一怔，但是他马上就回答道， 没什么值不值得，因为我不甘心，我恨得要死，我死也不能让这个女人好过，所以就算变成鬼，我也要弄死这个女人。你们快滚，把那根周琳的头发留下，这小子就算保住了命，我对杀你们没兴趣。 白毅悲哀地叹了口气，他盯着那张脸，从口袋里掏出那根头发，头发像是要回到周玲身上一样拼命缠绕，缠绕的发丝在白毅纸上勒出一条血痕。白毅看了一眼，又对着脸低声说， 你真的要做这样的修罗吗？ 那扭曲的脸上掉落下来许多血肉，周围弥漫起一股恶臭无比的味道。他显然对白毅有所顾忌，虚张声势地挥动着头发，肉块也四散开来。白毅看了看周玲，他已经只剩下几口气了。他又看了看脸，叹了口气，仿佛做出一个艰难的抉择。 别给！ 安宗大声喊着。白毅回头看了看他，白毅的眼神里有着一些安宗看不懂的东西。他从来没有看见白毅有过这样的神色，一时间也忘记要阻止他。白毅低头说了些什么，然后慢慢地放松了握着头发的手。安宗想冲过去，身体却被白毅的一只手挡住了。他慢慢地把头发丢到地上，就在那个时候，安宗看见了飘落的头发蜷曲着，渐渐地燃烧起来。他烧出蓝色的火焰，迅速地窜到周玲的身上，便发出了一声极其凄厉的叫声。他疯狂地扭曲着，火势却越来越旺，周围的头发全都被燃烧了起来。安宗一看，这一下要连周玲一起烧死了呀，就想冲过去扑灭这火，但是他被白毅一把拦住。 怎么会有火呀？周玲也会被烧死的，快救火！ 不会，他不会死，这是业火，只会烧死恶鬼。 安宗愣在那里，白毅依然挡着不让他靠前。蓝色的火焰迅速燃烧着周围的头发，散发出一股尸体般的恶臭。猛一下子惨叫起来，他惊恐地吼叫着，仿佛是被火烧死的活人一样。火焰绕在周玲的身上，蓝色的火渐渐地吞噬了所有的头发，最后包括那张异常扭曲的鬼脸也被火焰所吞没。安宗终于明白为什么白毅前面的眼神那么悲凉，因为这火焰会让那张脸消失，但也表示着那个悲伤的女人的灵魂毁灭，或者说是一种进化。脸在最后快要被火焰吞噬殆尽的时候依然疯狂地怒吼着， 不会原谅他的，他活着我要跟着他，我要把他拉进地狱，我对所有的恶鬼发誓，我要这个女人不得好死。 白毅皱了皱眉头，依然抿着嘴巴没有说话，而安宗则死死地盯着蓝色的火焰燃烧着那张扭曲的脸。脸最后发出犹如动物般的吼叫声，周玲身上的头发很快地烧尽了。脸怨恨地看着他们，但是火焰渐渐使他变得模糊，空气中散发出浓烈的焦炭味道，但是却没有灰烬，最后什么也没有留下。火焰慢慢地退散下去，等到他把所有的头发都烧掉后，房间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。安宗的脑袋也不疼了，头上的血也消失了。周玲虚脱地趴在地上，不停地抖动着自己的脚。等回过神来，两人马上去看仍然昏迷的周玲。安宗扶起他，火焰把头发烧得连灰烬也没有，但周玲身上却毫发无损， 只是脖子上有着很深的乌青勒痕。周林缓缓地抖动着眼皮，睁开了眼睛，随后他猛烈地咳嗽，神经质地推开了安宗，自己慢慢地爬到椅子上去坐了下来，深深地吸了很多口气后闭上眼睛，然后再慢慢睁开。很长时间没有说话，只是傻傻地盯着镜子里的自己。他们不知道周林在想什么，但是刚才的事情他应该都听到了。安宗想，他可能是觉得无法面对两个外人。但最后，周林却开口说道： 谢谢你们，这个女人算是彻底的完蛋了吧。 镜子里浮现出周林的笑容，她笑起来很好看，但是此刻安宗却觉得那笑容犹如恶鬼一般冰冷疯狂。白毅看着周林，他皱着眉头握紧拳头，他和安宗一样对这样的疯狂非常的无奈和愤怒。白毅摇了摇头说： 不，他没有完全的消失，只要你还活着，他就会一直跟在你身边。 周林听到白毅的话吓得肩膀一抖，但是过了一会儿，他像是想通了什么似的，回过头来轻描淡写地说了声谢谢，就先一步走出化妆室。他没有转过头，只是说道： 我们两个很相似，如果当初我们处境互换的话，也许今天就是我变成冤鬼缠着他了，但他即使做了鬼也不可能争得过我，这是注定的，他没有那个命。 说完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化妆室，但是安宗却看见在他的背后似乎依然有一张脸，诡异而又疯狂地微笑着。周林又抚了抚那根本不存在的长头发，他没有去阻止周林，从此再也没有见过他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多人有声小说《鬼话连篇》，作者青秋，来月文化制作播出，我是主播蝎子来来。